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封建社会这些贪污的官吏们常用的两个搜刮百姓的方法，比如说什么折色火耗啊，哎，还有这个林间踢壶啊。哎，大家伙可能要问了，当时就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吗？在这儿啊，我可以回答大家，确实有这样不贪便宜的人，但是这些不贪便宜的官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只靠俸禄过日子的官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啊，有一出戏叫海瑞罢官，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位海瑞老兄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人君子，他是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的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因为也没钱嘛，不该拿的钱他是一分也不拿。像咱们上面说的什么火耗啊，什么林间踢壶啊，这种事儿他从来没干过，这种便宜呢他也从来没贪过。每个月海瑞就靠着他那点俸禄来生活，这个家里啊可以说穷的是叮当响。那么海瑞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啊，可以说是文官当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是呢他的家里头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去做，吃饭吃的也不大好，长期营养不良。在海瑞死了之后，这个敛都御史王永吉来处理他的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哎呦，这个王永吉呀，就是失声痛哭。为什么呢？他想不到海瑞死了之后，他的家境竟然是如此的凄惨，家里啊到处都吊着这个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啊，用的箱子那也是破烂不堪，家里的人都穿着补丁衣服。嗨，用这个家徒四壁这个词啊来形容海瑞他们家，那是丝毫不为过分的。更让这个王永吉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这个出殡的钱呢还是大家伙儿在一块儿给凑起来的。就像海瑞这样的官啊，在朱元璋时代也有，比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夏仁。这个罗夏仁呢为人是十分的老实啊，家里也很穷，但是朱元璋仍然是对他不放心，有一天呀就跑到这罗夏仁他们家里去看去。罗夏仁买不起好房子呀，就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这个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是找到了地方，就看见了两间破瓦房，在这个房子外边有一个人呢正提着这个石灰桶在那刷墙呢。朱元璋一看这个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的，以为是啊给罗夏仁干活的民工呢，就问他说这个罗夏仁是住在这里的吗？没想到啊这位刷墙的听见有人问话，回头一看大惊失色，连忙跑过来跪拜，一边磕头一边哆哆嗦嗦的说万岁万岁，启禀万岁，我就是罗夏仁，请万岁恕罪。这个时候朱元璋才看清楚他的脸，原来这人还真是罗夏仁，就那弘文馆学士。看他这打扮，这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溜着桶，穿的破衣烂衫的，和这叫花子呀真是没什么区别。顿时间朱元璋感觉到是哭笑不得，老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罗夏仁陪笑说，启禀万岁，臣呀家里穷，只能是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了。朱元璋很过意不去的说，哎，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能住这么破的房子呢？于是便赐给了罗夏仁一所大宅院。 这个罗夏人呢算是很清贫了，但是毕竟他的官位不高。另外还有比他厉害的，在六部当中，以吏部也就是人事部，他的这个地位是最为重要。那么吏部尚书吴林这个人呀，为官清廉，后来退休回家了。朱元璋派使者去打听他的近况，这个使者来到了吴林的家乡，考虑到这个吴林当过大官啊，应该有很大的房子呀，于是就找这个大房子，找了一圈，把这个村子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什么大房子。于是呢，他就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他说：“请问吴林吴尚书住在哪里啊？”可谁知道这个老农抬起头来对他说：“我就是吴林，有啥事儿？”这个使者是非常的感动，把这件事情回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听了之后也非常的感慨。那么我们前面说的这三位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典型，但是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是不太多。除去了工资制度之外，明朝的时候这个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这个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咱先说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说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就休哪天。这一天呀还有个名字叫做休沐。那么在休沐的这一天呢，官员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到了隋唐时期就改成了十天休一次假了，称为巡休。表面上看呢好像这个待遇啊比汉朝差了不少，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像咱们今天黄金周一样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和冬至都会休息七天，那这七天的时间可是带薪休假。除此之外，能够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端午节呀、中秋节呀、重阳节呀除了这些节日之外，还有皇帝的生日这个由于皇帝经常变嘛，所以这个假期也经常跟着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还有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的话，那连上帝的生日也得算在里头了。到了宋朝之后，待遇就稍微差点了，但是一年啊，还是有个几十天的假期的。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元朝的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啊、大休啊都没有了，大家都以工作为重，一年呀就给个十几天的休息，完了。嘿嘿，等到这个皇帝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咱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朱元璋认为，你们这些当官的，我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就已经很优待了。哈哈，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假啊。有的官员提出来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自己规定了新的休假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呢就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和朱元璋本人的生日，还想在一年当中休几十天假，没门了。不过虽然是这么规定吧，但在实际实施之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啊，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后来又规定从十二月起放寒假，这个寒假多长呢？为期一个月，这才算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就如前边咱们所讲的这些，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底下的官员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深， 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呢，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会爆发。所以，一幕扫除一切腐败者的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这些官吏的恶行当中，朱元璋最憎恶的就是贪污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回想起原来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被元朝的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朱元璋就会忍不住的咬牙切齿。他不止一切的说过，这些人个个都该杀。朱元璋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人人都清廉，百姓人人都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啊，他尽一切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但是这话又说回来，梦想终归是梦想，它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他说，我从前呀，当老百姓的时候，看见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这心里啊就恨透了他们。今后呢，我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我是绝不宽恕。朱元璋可以说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怎么规定的呢？贪污60两以上银子的，那就立刻杀掉。即使在开国之初吧，这60两银子也不是个什么大数目，所以呢，朱元璋的这个命令就显示了他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威慑的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那么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和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是这个县衙门的布局还一直都是差不多的，都有这个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是在明朝，却在县衙门的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了一个土地祠。不是，这设一土地祠干什么呀？哎，这土地祠啊，您可千万别晚上去看去，着实的吓人呢。那么这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在这儿啊，我们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地方那是包皮用的，包的就是人皮。那位说了，怎么这么恐怖啊？哎，原来呀，这个朱元璋命令把贪官处死之后，还要把贪官的皮给包下来，然后在皮里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挂在这个土地祠的工作之旁，供人们参观。这个稻草人可不是用来吓唬鸟的，那是用来威慑贪官的。比较早的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那是朱元璋手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哎，开国的时候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是个侯爵，镇守广州。这个人呢，可谓是位高权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什么呢？那就是骄狂。当时啊，在广州这块有一个番禺县，这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道童执法严厉，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们吃了亏，又拿道童没有办法，于是呢就去拉拢朱亮祖，希望朱亮祖能为他们出头。这个头脑简单的朱亮祖呢，收了人家好处，居然就答应了。在此之后，朱亮祖多次和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童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这个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的矛盾一步步的升级，最后终于达到了顶点。什么顶点呢？ 那就是有一次啊，这个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然动用手下的军队包围了县衙门，强行把犯人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来弹劾道童，说了他的一大堆的罪状。那么道童呢也是忍无可忍，随后也向皇帝朱元璋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是啊，他忘记了这么一点，这个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快马。怎么回事呢？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那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则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了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选最好的马，飞快地把自己的奏章送到了京城，狠狠地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呢，他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朱亮祖的这个告状信，立刻就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了命令不久之后，道童的奏章也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了，赶忙派人去追。您想想，那哪来得及呀？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这个人为官清廉，家里没钱呢，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于是便委托亲朋好友来赡养自己的母亲，最后是从容就死。道童被杀的时候，无数的百姓都前来送行，可以说是公道自在人心。那这个朱亮祖呢，杀了道童之后是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朱亮祖啊仍然是在这个内心里头有一丝的不安，因为他跟随着朱元璋打过仗啊，深知道朱元璋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那种性格，只不过道童呢是个小小的知县而已，自己却是个开国大将，御封侯爵呀。他想来这个朱元璋总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吧。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见到朱元璋有什么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的时候，这个朱亮祖啊是非常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但是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的程度，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了出来，和大理寺的官员一同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问这个朱亮祖说，你儿子朱仙呢？这一下朱亮祖可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在一路上朱亮祖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啊最多是责罚他一下而已，不会真的杀了他。但是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的九月初三，朱亮祖和他的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在这个金銮殿上，朱元璋也没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亲自操起鞭子抽了这个朱亮祖。这侍卫们一看皇帝都亲自上阵了，那是士气大振呢。在得到朱元璋的默许之后，是纷纷开始动手，打得这个狠呢。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被活活的鞭死。哈、啊、您听这两个字，鞭死，拿鞭子抽死，这细细的品味实在是让人胆寒。然而还不止这些，在杀掉了朱亮祖和朱仙之后，朱元璋下令参与这件事的恶霸全部处死。他念及朱亮祖过去有功，给他留了个全尸，其他的人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的官员全都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当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成为了第一个被皇帝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朱亮祖并不是最后一个，在此之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明朝啊，有很多直言的大臣也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是打掉了性命。在此之后呢，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是越来越严厉，然而这个贪污的现象却没有因为朱元璋的这种严厉的态度而减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下回接着讲。